有人建议范晓萱专辑要再平衡一点，收回来一点，不要走入太自我的小众的圈子。但是我倒是觉得呢，打从心底里面希望范晓萱可以再放开一点，随性一点，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像主人还有我们刚听到的管他什么音乐这样的作品。而同样是特立独行的代表，接下来听听黄立行这首歌，带有一些宣泄的味道，节奏感很强，不过呢也不会让你太躁动，因为它有一个很清凉的名字，叫做冷水澡。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现在呢，可以说是我们80后中间的力量崛起的时代，在娱乐圈当中呢也是这样。现在呢，最被看好的四个男生是方大同、卢广仲、萧敬腾和林宥嘉，都是80后。而当中半路出家的卢广仲呢，非常有他的天赋和特色，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不能够只局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先来分享一下他早期的作品，来自卢广仲《100种生活》。

观察你的房间，也许有这么一天，把你当作我的家。

这是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而同样是心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天后林忆莲。很多人对于林忆莲呢是有情结的，因为酸甜苦辣的青春时期都是由她陪伴的。而在林忆莲的演唱会上呢，你也可以经常看到有大牌的艺人来捧场。不过其实看林忆莲的演唱会，这些全都不是重点，哪怕你对她的歌曲是完全不了解的，也一定会被她感动。因为呢她的投入和认真的态度，让你觉得每一段舞蹈和每一个配合都不是多余的，每一首歌呢都是值得仔细聆听的。 那么 熟悉，曾经以为一切会改变，梦中醒来，你已不在。我不该那么想你，让全部的夜晚被你占据，但是一切都已太难从头再来。曾经过去其实这种心情，叫我年轻曾经如此。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就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

北京时间14点整。